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哼，系咧，即系讲理想有咩错咧？即系续翻上个礼拜未讲完嘢。啊，應該點講？應該係乜嘢咧？神獸酒吧團啦、 啊，轉咩？點樣講啊？柳暗花明又一村啦、啊。 點解叫柳暗花明又一村？ 原本以為鹽蛋冇得玩噶嘛，咁突然間原來轉個酒吧場都 OK。 唔係咁睇嘅，你都唔撚知道，你去到咯，我哋去到先知啫嘛。所以唔係柳暗花明噶。 嗯， 坦白講，如果我會覺得係咁樣啫。如果阿張強係真係搞唔掂嘅話， 嗯， 啊，其實唔會搞唔掂，因為我講一啲 case 俾你聽先啦， 嚇、 嗯，唔好當拉布啫，即係堅料嚟嘅。沙井大排查， 嗯， 其實唔係一次，有時查消防啦，有時查呢啲啦，咁啊，茄力瓜啦。咁張強唔係永遠都會喺下邊嗰間酒吧玩嘅。 嗯， 即系又譬如有我啲 case， 佢未必定嘅。 哦， 附近咧都仲有一间量贩式嘅。 哦，系出去出边。 系啦，咁啊，张强系会嗌出去出边，系嗌埋架车仔， 吓、哦啊、接埋你个。 通常就佢揸，佢林家珍揸。喂，佢嗰架四个零嚟噶 ，Audi。 Audi 嚟噶，大佬、 哦。 你睇人哋真系几捻搵钱。你真系嗱，我真系爆下张强出嚟啊！佢三套房， 嗯， 全部喺长安， 嗯， 啊，佢每日咧。一飲到咁樣柒醉咯，都揸住個 Audi 由沙井啊揸翻去長安嘅。 哦， 有三套房啊，大佬。 沙井翻長安都要半個鐘喎。 係啊，即係佢查一查就咁十五日㗎啦。我唔明點解佢可以 咁啊？係佢冇咁勁嘅十五日硬啊！如果拉到， 咁我就可以話埋俾你聽啦。其實基本上 佢啲 經 啦， 啲經理啲媽咪閃走嘅。 唔係佢哋都知啦，有冇查牌嗰日實知實收到風嗰啲。 咁我唔知啦，即係你諗下啦。嗱，阿張強每次過嚟， 嗯， 都唔係陪我哋飲酒噶， 嗯， 係帶女幫佢睇嘅啫嘛， 嗯， 佢係最臨尾先至過嚟飲一飲酒。喂，嗰段時間，跟住我哋到走嗰段時間，其實張強一滴酒都冇飲過嘅，其實基本上 你對住你間房嘅係啫，佢一晚對幾廿間房嘅喎。 都係嘢，都係 你計下，你計下，我當佢一晚對三十間房， 佢冇三十 間房，我當佢20間啦，一間房留十分鐘，你都200分鐘，200分鐘即係3個幾鐘頭，3個鐘頭40分鐘， 咁啊係，但佢飲好少咧，佢真係飲好少嘅咋， 你真係唔好以為佢冇嘢做， 即係我立過， 你20間房日個個個入去飲。每一個老細坐四五個，每一個老細飲一杯，你都四五杯。 佢係根本上，哎呀，你留意一下張強啦，有時留意一下佢。佢喺我哋間房， 避得就避嘅。 啊，佢真係飲兩三杯，佢就跟住佢走啊嘛。 即係理論上，佢真係可以每間房每個老細飲一杯。 咁啊係，咁啊係。 跟住廿間房飲完，你都成晚唔見咗。 咁啊係，但佢真係閃啊！其實個個經理啊、主任啊、乜撚人都閃啊。下次我又講下林志點閃啊！琴日我好撚清楚嘅，我哋琴晚就同我碌兩個人去咗南環江，唔係集港。 佢就冇廿間房啦。 佢冇廿間房啊， 佢有三間房 咯。三間房佢都閃啦，話聲你聽，佢又撚嚇咩？琴日話聲你聽，咁啊好啦，咁啊我哋講翻我哋嗰晚啦。咁我哋喺度玩緊鱷魚期間咧， 嗯， 張強就帶咗一件女入嚟， 嗯， 記唔記得？ 嗯。 個紋身妹啊！ 紋身妹，哇，好掂喎！真係成隻右手臂都係紋身， 好大幅嘅紋身。 嗯， 即係人哋啲紋身咧，你知啲大陸妹係紋咗身， 又紅又綠嗰啲咧，又曬花咁樣嗰啲咧，嗰啲先正喎。 即係咧，啲大陸妹紋身通常紋只燕子喺只啲你咪虎口度，紋 啲英文字喺隻手度，又唔撚知有乜嘅， 唔撚知乜啦又。啊，跟住可能問條仔啲名 啊，最撚戇鳩問條仔嘅名啦，屌、啊，跟住就要揾嘢再遮翻佢嗰啲咧。 真係屌，真係好肉酸喎！但係嗰條女唔係， 嗯， 嗰條女就好， 即係嗰啲藝術品， 好靚嘅嗰條紋身真係好靚，好靚。咁阿張強帶佢過嚟玩啦。咁嗰條女係嗱，我而家我啱啱即係差咗個微信啊， 嗯， 差咗個微信，咁我就同佢有傾過下偈嘅， 嗯， 咁嗰條女就唔係出去做嘅， 嗯， 唔係出去做嘅 ，dancer 嚟噶嘛，應該 好似係啦。 應該釘曬。 咁上下嘢啦。 或者 DJ 嗰啲啦。咪即係嗰啲 wave party 嗰啲 DJ 呀我講。即係唔係 打碟嘅打碟嘅應該唔係打碟啦應該唔打碟我唔清楚。咁我依家佢呢一條女 呢係得呢啲叫做出名啲即係可以嗰啲 entertainer 嗰啲娛樂演藝人就係呢兩款㗎咋嘛。 我就唔知道但我淨知道呢條女呢就好唔使撈咁樣好似唔使撈咁樣㗎。佢日日呢就喺貼朋友圈。咁其實你知唔知 嗰啲咩抖音嗰啲 係玩抖音。咁譬如啲抖音而家好興㗎嘛。有一段電影嘅對白。一男一女咁呢 自己播 係啦 同佢扮對話。 扮聲扮嗰把女仔聲。咁成日扮我見到有時有跳下舞啦就貼喺個朋友圈度㗎喎。喂佢真係唔使撈咁樣㗎喎。個樣上頭得㗎。點解上頭得呢人幾年人年輕就實得啦。幾多歲啊十九歲啊。 差唔多啦。 我一睇我就知即係張強諗乜啦。張強梗係諗住屌你都快啲出嚟做雞啦。屌你真係喂坦白講呢啲咁嘅女張強立到喺佢旗下喂有多個小黑嘅話聲你聽有多個小豬㗎啦。而且呢件女真係 養咗一大班孝子肯定。 我真係因為我都想做孝子即係你諗下即係張強嗌條女過嚟玩三唔識七又冇我嗌嘅。嗰條女走嘅時候呢我為咗抄佢微信啦我話過嚟啊俾紅包你。我為咗抄佢微信我俾封紅包佢。當然啦嗰封紅包就入咗你哋大家嗰條數度啦。 Okay. 啊咁當然係咁㗎啦。 咁你快啲 share 俾我同新加坡。 得。咁我就好我就估得到張強係想氹佢老母出去做雞。都幾撚。記得幫我哋。 咁你快啲馬住張強喎。 係真係買住張強啊。因為我又同阿張強講過㗎。我話嗰個女仔係咪同事啊。張強話唔係。即 係。跟住問佢將來會唔會係同事 啊。但呢條呢條女就冇同阿小豬啊嗰啲有關係喎。咁因為我睇朋友圈呢佢有時啲心啊咁我見到因為如果我大家認識嘅話呢咁我已經應該 見到人哋讚佢呀啲。 咁我見到㗎嘛佢一直係同我張強傾偈嘅啫。張強成日埋去。 個圈啲人係唔搭。 係啦。咁張強淨係同張強傾偈㗎咁我知道張強嘅撚樣。又想搵新血囉。 哇。 如果佢搵到呢件新血又輪奸佢話聲你真係輪奸。 你先。 我實你先真係唔撚 話俾佢同佢。 好撚開心啊呢件女真係好撚開心。日日貼抖音。開心到震。咁我見到有件女啦咁玩啦咁啊。佢玩一陣間啫咁就走咗啦。咁啊你仲呢仲諗下張強會帶得一啲咁嘅女過嚟我哋間房玩。其實我淨係張強信我哋㗎嘛。因為我哋呢班人好玩。佢先會帶啲女過嚟同我哋玩㗎嘛。 跟住你睇下嘩我啲客啲質素幾高。 幾高嘅啦我哋呢啲玩惡魚。 斯斯文文 仲有紅包添。嗱你都話所以張強屌個撚人嚟㗎。 買你出嚟做啦。 買你出嚟做雞啦。做雞我咪屌多啲客囉。真係咁樣。咁可能暫時都未有呢件女玩住先啦。咁可能不久嘅將來我都希望不久嘅將來可以咩嘅但要快喎 check 住阿張強 但要快喎 係呀 呢啲女一擺 出嚟就俾人私有化 就俾人包㗎啦真係就俾人我真係我哋喺神獸我見過好多女真係得嘅話呢就變咗神獸呢亦佢都係啦啲得啲嘅女呢 好快俾人私有化 專頭就俾人包或者去咗啲更加貴嘅場度即係你嗰頭可以嗰頭亦佢2000蚊一晚嘅喂嗰樣有件 dancer 咁有件咩靜靜啊有一靜靜㗎嘛個磚頭就唔見咗啦磚頭唔見咗佢去咗第二間場囉仲貴啲2500嘅因為當時嘅2500啊即係喺幾年前喎咁佢好撚快就冇好似呢件女咁嘩一擺出嚟就俾人包養啊或者屌你神獸都2500㗎嘛我行出去出面叫價3000銀啦講真可能係咁樣 天上人間嗰啲 㗎係佢好啲啦係咪先即係坦白講即係都是麻麻的啫在神獸來講真的是我們這一級的人去的啫即是仲靚啲嗰啲呢就唔係我哋嗰個消費去㗎咁我哋只係 冇乜港產去 啦嗰啲去唔起呀即係我哋只係 嗰啲真正土豪 我哋最貴都係你2500蚊過夜可能2000-3000蚊留下過夜啦 你間房飲嘢買單可能慢慢聲 係呀你真係咁撚樣㗎嘛 即係你冇聽下我女朋友講咩？佢去天上人間玩， 嗯， 淨係睇女啊， 嗯， 都睇三皮啊，睇女啊， 嗯， 因為啲女咧佢係會攞住支飲品， 嗯， 過嚟。過嚟同你哋敬嘅，咁一睇就十件女，三十件女啦，咁即係上海嗰啲咁樣，一睇三十件女，咁你見到三十件女，咁你睇啱，其實件件都啱噶啦，但你唔揀咧，你唔揀咧，咁嗰啲女走噶啦，咁啊嚟一轉，咁佢又嗰每一件女都拉住一杯嘢， 嗰杯嘢要錢嘅， 係啦，其實咧就入咗你張單度嘅。你睇第二轉咧，嗰三咁就有多三十杯， 睇啊睇啊，即管睇， 係啊，你睇三轉咧就一皮嘢噶啦。 都抵啊！ 哇，大佬啊，咁所以即有啲人嗰啲貴嘅場係 第一件唔該，第一件啦。 啊，跟住我唔該嗌翻第一轉嗰件。 唔係我唔使睇啊，第一件啦。 其實應該即 嘢咁都慳翻，唔該。 基本上係咁喎，即基本上即可以係燒金都燒到咁撚貴。 嗰啲場真係基本上條條都得㗎啦。 咁你諗下啦，9000蚊 Q， 9800蚊 Q。上天上人間上海 唔得都對唔住啲。 啲女揸波子返工嘅。咁我哋射波子遊戲嘅。呢啲人揸波子返工嘅咁你媽啦。好啦咁唔講呢樣嘢啦。咁跟住就玩啦。咁我跟住你哋就玩完啦咁唔使埋其實一早埋一單㗎啦嘛。咁你哋就各自上房啦。其實我就想食宵夜嘅。 我從來都唔食宵夜 嘅。咁啊咁啊你哋唔食啦咁你又同阿新加坡個網友就上咗去啦。咁我就落去食宵夜啦。咁我食宵夜嗰部打住先唔講住先。就講下新加坡網友先啦。 好啊。 咁我哋第二朝咪有份包膠嘅。份包膠嘅。咁新加坡網友都讚嘅。咁其實呢其實唔係讚嘅。好基本嘢嚟嘅。咁新加坡網友讚乜嘢呢喂真係好好招呼喎。一埋嚟就遞拖鞋喂基本嘢嚟㗎喂張強嘅基本嘢嚟㗎話聲咪呢 神獸基本服務嚟 㗎。基本服務嚟遞拖鞋已經係即係最得閪嗰隻嚟㗎或者真係最得閪嗰隻。喂幫你教埋水擠埋牙膏。如果你呢啲先至係㗎嘛話聲你聽係咪先。你鍾意浸浴就陪你浸浴。啊！即係我最高 service 時係幫佢擠埋牙膏啊！即係咧，遞拖鞋就好撚，即係可能韓貨啦，我覺得。但係我有個新加坡冇，坦白講未試過啊嘛。喂，嗱，你諗下，呢位網友喺新加坡玩啲咩咧？酒店中， 哦， 為港幣嚟講千二蚊到， 都 OK 嘅。 啊，啲樣 OK， 但有冇呢啲遞拖鞋俾你咧？冇噶嘛。咁新加坡你話有冇啲卡拉 OK 咧？咁可能有嘅，可能有啦，因為新加坡有工槍㗎嘛。但係係咪會玩到咁嘅樣呢帶埋拖鞋俾你呢上房因為呢啲場唔會有即係新加坡嗰啲唔會有過夜基本上基本唔會有過夜嘅。咁就唔會有咁好 service 啦。咁坦白講個網友都未試過。未試過遞拖鞋啲咁行貨。咁覺得嘩真係好撚正啊我好滿意個 service 好滿意。咁你跟住又有人讚啦。讚麒麟嗰間酒店啊！哇！呢間酒店五嚿水真係平啊！哇！真係我睇我哋幾撚講讚啊！我哋啲網友啊，屌你成間話神獸貴，神獸間酒店貴，人哋話屌真係平撚到啊！五嚿水，我新加坡啊呢間房啊千蚊啊！話聲咧， 咁香港都唔止，如果要咁 啊，香港都唔止，唔係即係其實雙形見住睇我哋幾撚柒啊！五嚿水我哋都冇有話貴。即係我唔覺貴啊，因為我有時都會住到啲經喜來登啊，咁我都會住到呢咁貴嘅咁酒店。咁佢又覺得好咩啦？跟住我就問佢，喂，嗱，因為那個網友嗰件女，佢最標青係咩啊？唔係個樣啊，佢樣其實都 OK， 只係 OK 嘅 咋 ，OK 嘅咋，唔會係好燈，即係好殺嘅，好殺嘅。佢最好嘅地方就是因為佢著住一件。針織嘅扎身連身裙啊嘛，即係證明佢 body 好得啦。咁我梗係唔使問啦，梗係問個網友，喂，屌你老尾個 body 得唔得先？咁阿個網友話 OK 啊，正啊，但係就條肚腩，就有一疊疤，就唔知係生過啊， 應該生過啦， 定係仲有盲腸咧，盲腸都可能係咁嘅。咁啊係呢樣嘢，咁啊其實跟住就咁啊。 咁跟住佢玩啦，咁跟住佢成晚过夜啦。 嗯。 咁样佢唔知几，我唔知几多 kill 喎，一 kill 或者两 kill 喎，呢啲。 冇问喎。 嗱呢啲我呢咁 detail 就唔使问啦。总之，过我新加坡网友冇炸型。 嗯。好满意啦。 好满意。即系其实满意。 不枉去搭飞机过嚟。 不佢钱唔系搭飞机过嚟。啊，都系为咗对拖鞋嘅。一只拖鞋750。你话几多？你话真系。一只拖鞋750。1500一对拖鞋。啊！都未擠牙膏啊！如果擠牙膏話屌，咪點算咧？即係我成日諗佢擠埋牙膏嗰啲，幫你換埋衫，即係換埋佢嗰個神褸，咁啊仲咁啊咪仲正係咪先？咁啊當然啦，佢咁啊，我覺得佢唯一美中不足咧，就我問咗新加坡嘅網友有冇單咧？ 嗯， 係冇嘅，冇嘅。但係唔緊要啦，750一隻拖鞋，抵到爛啦，下先咧。咁佢買咗呢個 service。咁啊，網友就好滿意嘅、 嗯， 即係咧，我會覺得咧，下次呢位新加坡嘅網友過嚟咧，佢就我諗環江嗰啲，我諗佢都即係冇閪點冇辦法啦，冇閪點冇辦法咧，即係焗佢就冇辦法啦。咁、 嗯、 有得玩咧，咁佢都會去翻類似神獸啊，或者本來我諗住去淡水㗎， 冇所謂㗎，佢有三個去神獸都得嘅， 唔緊要嘅，人哋。 我唔過嘢，唔解。 人哋1500陪你，喂，人哋掟咗1500出嚟陪你，喂，呢樣我都俾多兩嚿噶嘛，即係就係九嚿水，我自己俾多兩嚿噶。喂，你用1500嚟，即係你用1500隻雞，你點我200豉油？咁點我如果我200嘅豉油我都唔出嘅話，我真係正契弟啦，我緊陪你啦，係咪先？你都咁諗啦，係咪先？ 咁啊，咁都要我得閒先得噶，大佬。 乜嘢？星期六你咪唔得閒啦，你去完之後咪走咯。神獸跟住第二招翻嚟攞車咯，跟住兜埋我哋走，最攞佬係咁樣啦。好，咁啊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好嘅經驗啦，咁樣亦都對得住啲網友啊，係咪先啊？即係人哋聽我咁樣窒內啊，咁樣即係我節目唔係鳩噏噶嘛，係咪先？咁樣即係有啲料到啊，1500對拖鞋有料到啊。OK， 好啦，咁跟住都我都唔好講住啦，咁啊講下阿陸兄嚟啦，好似嗨嗨地喎你又。 其實點講咧？嗰、那個女又矮嘅， 矮啲嘅、 啊，即係身材方面我就 好撚閪嘅， 即係唔夾啦。 喂， 但係 即係我哋好坦白嘅， 嗯， 嗰條女應該係一隻雞蛋，打開嘅雞蛋未煎之前， 係啦， 咁扁啦， 咁上下啦。 咁企起身咧，都應該有個波形喺度噶，都冇嘅， 都有個 波形嘅，啊，咁即係瞓一攤喺度咧。你個對波就唔見咗啦，即係好似玩魔術咁，企喺度都仲有個波彈落嚟嘅，一瞓喺度，咦個波咧？咦點解連個預防咁啊？咁你去撚咗邊度啊？咁樣嘅， 咁就最主要矮咯嚇，咁呢樣就冇計啦，我自己揀。 但係記住，我好中意噶噃。 嗯， 其實咧嗱，我又可以話聲俾你聽，呢個係張強最撚叻嘅地方。佢係知道每一個人咧。中意邊類型嘅女仔？嗱、你聽下佢嗰個，我計佢嗰個運作俾你睇啊！聽下，開頭帶一個黃蜂腰曱甴肚，著針織裙嘅連身裙嘅女仔過嚟。喂，呢件女係百搭嘅，即係你唔啱佢都啱，佢唔啱我都啱噶啦。佢預咗咁樣，最緊要有件女坐低先，成功啊！ 係啊， 跟住佢嗌一件中容啲，都唔係太差嘅嚇。咁嘅可能冇咁高啦，身材冇咁好嘅女仔，就過嚟、啊。其實呢個女仔其實咁就係俾你阿碌嘅。但佢我見到，咦？我見你話無動於衷，唔係你杯茶啊嘛。咁、其實我又覺得 OK 喎、啊。咁、我咪立咗咯。嗰、那個冇波嗰個 就應該係你嘅，其實 張強就諗住俾我嘅，其實 係 即係張強點解咧？你我俾翻個微信你睇，張強問我點解唔揀嗰個嘅？咁、我屌你帶呢個嚟先啊嘛，仆街係咪先？我又見你無動於，我見到阿碌你又無動於衷，咁我梗係坐低啦。我中意，我知道牛哥你中意呢個噶，我話係噶，屌你咯，你早啲帶過嚟啊嘛，仆街。 咁個樣都 OK 嘅 ，OK 嘅， 不過係矮咯， 同埋平啊，啊，因為我就佢，因為即係其實我通咗天噶啦、其實我喺神獸咧，中意啲平波咧，我通撚咗天，啊，即係光頭玩我，如果個就中意冇波嘅。我屌你啦！真係痛緊咗添，即係嗱，我講一個事實俾你聽啊。舒淇生日，咁啊，舒淇咧就當然佢有件台灣仔 K 夾住啦。跟住朱自奇都話：你鍾意冇波㗎嘛，好似我咁樣㗎嘛。嘩你屌你老喂我知啫，其他人唔知道。係好多人都知道啊，好多人都知啦。嘩我屌你咪搶救我㗎喎、啊。因為當然呢，首先我喺神手幾紅啦、啊、因為玩鱷魚嘅人啦嘛，咁其實我幾紅嘅。咁、 嗯、 佢當然啦，呢、這個錯配唔緊要㗎喎、啊、我幾鍾意㗎喎。咁、 嗯、 跟住就你啦。咁你又有少少意外啦。喂應該呢個笑話呢個意外由你講下。 冇啊，原本諗住都係過夜㗎嘛。咁、 啊、 難得有機會係咪先。 難得你太太就去咗咩 去咗玩。 去旅行。咁梗係同我哋一班豬朋狗友。 咁梗係。 梗係過夜啦。 神獸梗係過夜 㗎。梗係過夜啦。咁你梗係好多女都肯過夜嘅。 都肯過夜㗎。 肯過夜嘅。 點知做完第一 Q, 發覺個袋穿咗。 爆袋。 係。 你係用 0.01。 是 啦 ,01。 OK, 光本新出嗰隻 0.01。 是啦。 我想請問你爆袋你噏咗佢幾耐呢 都應該差唔多半個鐘啩。 你噏佢半個鐘頭梗係爆啦。喂其實基本上即係有幾個網友我都想同啲網友講下。即係例如撞爆嗰啲啦撞爆唔同你呀佢噏親45分鐘佢自己識大定 KY 去。你噏得半個鐘其實你都應該買定一啲潤滑劑嘅、因為基本上呢你記唔記得我以前 01冇乜油喺度。 sorry, 唔係嗰日我都 01,、我嗰日都 01,、我覺得 OK 嘅。嗱我又可以講下因為呢以前我咪做過一場中毒笑嘅咁嗰日Sakami贊助我㗎嘛。Sakami贊助我呢因為我要攞佢個 sponsor 呢嗰300個袋300個 condom 呢我要上堂啊。即係我唔係就咁屌嘢咩刁民牛啊我做到都笑你攞三百個袋你唔係啊。 你都要熟悉佢嘅產品。 我要熟悉佢嘅產品。咁佢係將兩種唔同嘅袋攞出嚟即時做個 test 㗎。所以我係知道原來啲袋一冇油呢係好撚容易穿。嗱咁詳細嘅嘢我冇可能喺度講完之後呢就唔使講啦。咁我唔會即係我有機會我係講下啲袋係我嗰次嗰個經驗其實真係幾應該同啲網友講下㗎。即係我 test 嗰啲袋嘅時候嗰個經驗呢其實好多人唔知冇因為你唔會攞個袋嚟試㗎嘛。因為佢哋唔使錢因為佢幾百個袋喺度屌你執俾我哋任我哋試㗎。咁唔講返啦咁你爆袋緊爆袋啦。 咁跟住 咁爆袋 咁跟住。 free 唔 free 呀爽唔爽 都 OK 嘅。 好耐爽喎。 都 OK 嘅。我其實真係坦白講，啱啱先 我都唔知幾時爆嘅。 我啱啱先000。 我可能臨尾咗幾嘢爆嘅話，我唔知嘅。 OK， 咁爽啊！咁即係嗰啲你子孫就冚唪唥喺入邊嘅咯。 係啊，咁跟住條女係渣渣型， 面黑面啦。 係啊，咁跟住我話：，算啦，放你走，你去買藥食啦。 咁幾錢啊？俾咗 2500。 係啦， 過夜咯，過夜 當過夜錢， 第一 Q， 第一 Q， 仲唔係陪瞓覺？係，即係你一 Q。過夜定係點樣 Q 其實冇問題嘅、我覺得冇問題嘅、最緊要係陪你瞓覺㗎嘛瞓、到八點瞓、到六點都好啦咁呢個都攬住瞓啦咁2500就 五點就嗌走㗎啦 我就講一直㗎啦我就講一直未必㗎、有時五點太都仲係夜呀佢未必要走㗎佢八點鐘有陽光先走㗎、基本上係咁 因為依家早天光㗎嘛五點就天光 咁你就冇辦法啦咁、到時好似白日交個箍咁啦一蚊出嚟魚穿咗好似有橡筋箍住條溝咁樣囉嗱仲好好好柒㗎佢即係你望望自己條溝佢都好搵柒㗎唔知點解有個箍喺度有條橡筋喺度啲細路仔咩係咪先咁黑面啦咁黑面到會唔會話黑面到唔想我唔鍾意我即係臭躲啊即係令我哋臭躲你驚唔驚 咁又唔會喂我都唔想啊大佬啊即係佢都知道我唔係故意咁大佬我唔係話我唔係屌屌下掹咗出嚟再插喎 即係純粹屌穿。係 啊，真 係。係啦。點解我咁問呢喂大佬呢杯我杯茶嚟㗎嘛屌你囉。咪大佬啊下次喂你個朋友搞到我你搞爆袋內射啊仆街。我會陪你啲咪牛玩我屌你老咪還得啦。我就好撚驚咁啊。因為而家下次呢我真係因為我抄咗微信啦。我又俾咗自己私下揞咗封紅包俾佢㗎。我都幾好我係使最撚多錢嗰個。 我冇入你數啊嗰啲。 我都冇入你數㗎。我都冇入你數㗎。私下 我私下俾嘅，咁、我就俾啲紅包佢㗎嘛，我諗住，喂，我執我杯茶，我反而黃蜂咗曱甴肚喎，即係新加坡網友嗰件，我係冇抄牌嘅，我係冇抄牌，咁我淨係 網友俾咗我啦， 我俾咗你啦， 我啱使啊，嗰件嗰個啱㗎， 到時啊，睇下下次幾時再玩，我咁幾時去啦，係嘛？ 機會去揾佢 啦，係咁啊，我再約，因為我好擔心。喂，你呢鋪嘢中出咗，哇！佢對我哋呢班人咩嘢？咁啊影響我，你明唔明白啦？ 冇事。 喂，而家過咗成個禮拜啦，講嚟託咩？冇得講啦。而家問翻，上個禮拜咧，我朋友中出你啊，屌你啦，點啊？太撚遲啦嘛！你早上同我講，我嗰日我就即刻抱歉啦，即係扮大佬，你知我最撚叻嘅啦，扮大佬啊嘛，係咪先？ 我條僆唔識嘢啊！ 我條僆唔識嘢，中出咗你，叫撚咗佢潤潤滑劑噶啦，屌你老又唔撚柒用，唔好意思。我代佢陪罪，喂，屌你都幾撚柒嘢啦，幾撚 man 啊！屌你而家先同我講，阿陸，同你做朋友真係，屌你搭飛機，搭唔搭飛機，咁我又搭飛機走咗啦。咁仲有我份報告未講啊嘛，咁而家又26分啦，咁不如留翻下個禮拜再講啦， 好啦， 拜拜， 拜拜。